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受高空气流影响，今天白天天气阴沉，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阴冷，部分地区会出现弱的降水，但是对交通出行基本没有影响。夜间天空逐步转晴，最低温度依然在冰点以下，早晚还是很寒冷的，请注意保暖，谨防感冒。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6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温度-2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今天的洗车指数呢是2，预计未来两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没有强的降水天气，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南四环肖村桥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目前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了公益西桥。东南五环的大洋房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化工桥。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北五环的仰山桥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奥林西桥到仰山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这个倒春寒，寒的还挺厉害的。 没错啊， 突然间感觉比冬天还冷。 这个交节气嘛，反正看见脑天啊，这个前两天惊蛰完了以后呢，这天就渐冷啊。其实要是下点春雨也行，但是它又没下哈，刮了点凉飕飕的小风。 别提春雨的事儿，行吗？我们还惦记着雪呢。 春雨贵如油。 不过说到这个惊蛰也罢啊，天气寒冷也罢，但是呢，毕竟呢，春天的脚步近了。如果大家注意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啊，现在就是路边上那些小花们，已经都吐出那个花苞来了， 有点那意思了。 哎，而且那个树上那个杨树毛毛也已经吐出那个毛毛头来了。 我观察的挺细致啊。 对啊，所以这个尽管天气寒冷，但是我觉得大自然的力量就是非常的神奇。就是你再冷， 我也得开花。 我该出来，我还是得出来啊！这是一种坚强，也是一种力量啊！ 哎，毕竟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啊。 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最近呢，即便天气寒冷，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发现春的信息。 好了，这里是京城帮帮团。那今天呢，我们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团友们请教，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另外呢不久前您得到我们的帮友的帮助，您把信息呢也反馈给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昨天呢我们公布了咱爸咱妈公益学校第十七学员招生的这个信息，很多听众呢都很感兴趣，有一部分听众呢没有记住电话啊，我们今天再说一下，13240329139 13240329139，找张老师。 好，打电话报名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依然是五花八 门， 各式各样啊。 哎，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我这别人这个送我的啊，这个是那种纪念品的竹筷子啊，不是买回来的啊，买回来的纪念品的那种竹筷子应该挺精美的，可是没用，它发霉了，这个怎么处理？竹筷子发霉了。 哎呦，那您说您家那个放筷子那地儿得多潮啊？ 潮啊！ 对呀、啊，你说北方其实按说不在这里， 不那么容易。 南方这个发霉很常见啊。 没注意嘛？ 很精致的竹筷子， 对， 不是用来用的。要是用的，我们就劝您干脆就扔了吧，因为筷子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啊，差不多其实有些筷子半年一年。就该换了、啊、 就该换了啊，尤其是这种木质的或者竹制的啊。 但是纪念品的竹筷子发霉了怎么处理？ 就是它应该不是那个就是有图案的那一部分，应该就是我觉得就是筷子头这边啊、对，怎么处理？你夸着夸着 别夸着坏了啊，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特别是南方的朋友 有 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情况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请问保存大蒜的方法，简单一点的。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家里那个蒜啊，就是老人都给它编成辫子，就是咱所谓说一辫子一辫子，或者说你买蒜的时候啊，那个卖蒜的那边都给你编好了。你买完了以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平房嘛，我奶奶都把那个挂在门框后头。或者干脆挂门框外头，反正现在楼里边你没地儿挂呀，挂阳台上 就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是吧、 对对，温度别太高的地方 啊。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呢都是从超市买的那种比较新鲜的蒜， 一头一头、 一头一头的、买的多的话呢怎么存？我们之前大多数听众给的方法就是无外乎就是什么给它放冰箱里冻起来呀，用的时候随拿呀，或者是放在保鲜袋里面，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好的主意啊？ 哎， 我们也问问大家。 好， 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这是说孩子在家里装修的时候装了个小吧台，还配了那种吧椅。说我琢磨着吧，这个酒吧椅子它为什么设计那么高啊？就是坐着它不方便。您是就想问问为什么，还是说您打算？换一个 我觉得他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吧，因为孩子家里面嘛、孩子家里面装换什么得听孩子的、可能是好奇啊。 这个酒吧吧它是一种文化，这个在咱们其实咱们北京也有不少啊，如果您不经常去或者您从来没去过，您可能对这个就不太理解。他因为这种椅子一般都是在那个就是那个酒吧的那个柜台的前面摆着，就是柜台其实是挺高的，它随着那个高度，有的人就简单的就喝一杯，你比如说到像英国你就喝杯威士忌是吧，然后就他就半坐半靠的在那吧台那儿就差不多一会儿就喝了 啊。你这是从这个 风格出发哈、啊，讲的这个你的看法哈、啊， 这都那样 啊，这个，所以你比如装修的时候，你跟人师傅说我装一吧台，他就照着那个标准尺寸那规格就给你做了， 嗯， 没有什么为什么， 大概是这样，就是酒吧嘛，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嗯、对 我们都知道，外国人他个儿高。又高又瘦腿又长 你就外国人就没有我这身高了 也有但是大多数是这样所以他们那个风格就是喜欢偏高瘦的、哎、 他不是让你踏踏实实坐在那儿啊就是一坐坐多长时间的那种哎，他们就算个儿高他们也就是在那儿斜倚着斜靠着 对所以为了方便他们这个大长腿啊坐那儿方便这个椅子一般呢设计的会高一点方便他们就坐当然这个酒吧里面除了这样的高的吧椅之外呢 也有正常 的椅子啊 对对对、嗯、还有其他的朋友知道为什么您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也算是一知识吧、嗯啊、 好吧您家孩子是也装吧台配吧椅了吗好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这位朋友呢住在东四十条他想问一下石景山区的社保中心在什么地方他想去那儿怎么坐车东四十条的话呢您就干脆坐二号线转一号线 嗯， 坐地铁 直接奔石景山是吧 就奔石景山了、哦、啊！但是石景山的这个社保中心它到底在具体的哪个位置呢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以前的关系呢放在东城劳动服务公司 嗯， 现在呢都已经退休了但是呢找不着这个公司了他也不知道他的劳保退休金啊这些去哪儿去领该怎么办、哦、想问问帮忙团的帮友们啊哪位碰到过相似的情况 嗯， 能不能给出出主意谢谢了先说一下电话啊 ,13693227615, 13693227615。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建议就是您去找原单位、嗯、那如果原单位没有的话呢他会有上级的管理部门比如说您所说的这个东城劳动服务公司、 嗯、 虽然他撤了但是一定有一个上级部门管他或者收了他、嗯、你不能说就不管了是吧、 这个劳动 还是得去找一下 对这原来这个东城劳动服务公司啊他就是一个上级单位他下属管着好多具体的企业这都归在这个劳动服务公司下边但是现在如果这个劳动服务公司没有了以后他到底是转成了哪一个部门去主管我觉得 他不会平白无故就没了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的关系都放在那儿 什么劳动局啊或者是区政府啊反正这相关的这些地方您可以先打听打听 哪位东城的业务比较熟啊 对 跟李先生联系一下啊 好 再来看看下面这是手机的问题 嗯 这位说我的苹果手机六 苹果六啊 对说总是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想问问帮友我上哪换比较靠谱呢他指的是换电池是吧 您买了多长时间了 苹果六你算嘛、 啊、 怎么也得三年了 如果您从它上市就买的话这三年四年的样子、啊、 对 那电池经常没电就用不了多久就没电这属于正常现象啊换的话您不如直接换个七算了因为那个手机换电池也很麻烦的你得到那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换电池多少钱呀 换可以换应该是去苹果的 他得专门维修的地方 专门店去换的话大概是270-280块钱的样子 哦、嗯、那还 对如果说就是其他的不是说非苹果的这种官方的电池啊但是也是还比较正规的电池可能价格会便宜一些、 啊、 对但是 有那么容易吗 可以的是可以的 你买了外边、 啊、我朋友换过 你买了外边便宜的电池你上苹果的店去换去他给你换 他现在是苹果的电池他可以换成苹果的电池他也可以换成不是苹果的原装电池、哎、但是可以用在苹果的手机里你听懂了吗 就上别的地方去换 反正建议啊去这个苹果的官网 专门的 或者是专门店去换一下啊 那要200多块钱换一电池还值当一换呢、 嗯、 啊要是再贵了的话就不如买 换一个 新 手机 了 但是换一手机好几千块钱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产品线它如果是 没有了的话，它慢慢的你那个系统你都更新不了。 对，它其实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对， 这三四年了，就是，它就是想让您换一手机。 你用到这会儿，你就会发现后来你就用不下去了。 嗯，电池的寿命差不多了啊。 嗯，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团友们，说请大家指教一下啊，怎么能控制打呼噜？ 控制打呼噜。 啊，我们这有问怎么治疗打呼噜的，您是想控制，那就是说您可能现在打呼噜这个程度还没有到，就特别让大家和您自己容忍不了的程度。 我以为您是想控制，我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我想多大就打多大。打呼噜这事儿哈，其实有时候真不由自主啊，首先就是说，保持身体健康吧，我觉得。 嗯， 这个多锻炼是吧？您别那个。别让这个呼吸道啊，这地方啊，它太怎么说呢，就是太受影响了。 嗯， 所以这就可能打呼噜的几率就会少得多。 反正如果您真是到了打呼噜这个程度啊，到了家人和您自己都忍无可忍，那就一定会影响健康。所以建议呢，还是去大医院的耳鼻喉科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有些很成熟的手术是可以针对这个的，而且效果非常的不错啊。 还有一些正确的睡姿啊等等，反正都可能影响到这打呼噜这事儿。 关键是看您现在打到什么程度了啊。 哎， 他们留电话，大家呢也可以把自身的一些经验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啊。 嗯， 这位听众呢，他想卖一大房子。 卖房子， 其实也不是很大啊，大概是50多平米吧。 一套房子。 我们家有一套房子想出售，位置呢是在西三旗桥东上澳世纪中心。 嗯， 我看看啊，我知道了，应该叫西三旗桥东上澳世纪中心。 哎， 得这么短句啊。它是商住房， 嗯， 满五唯一的，面积呢是50.72平米，售价呢是315。您怎么不写上这万呢？您不写上这万，是吧？这意思可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啊！说这个价格呢可以商量。我们这房子呢是精装修的，房子里面呢设施齐全，很干净，家具几乎全新的。有一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 嗯， 中介勿扰啊。这个微信呢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3811586758，13811586758。 哎，请您记住啊，是商住啊这个词儿和纯住宅它是不一样的。啊， 对，我们也经常的帮大家，就是比如说关注一些房子的事情啊，包括出租房子啊，还有听众通过我们节目想租房子。那不管是什么个情况吧，您不通过中介啊或者怎么样，都一定要把这些手续办得稳妥一些，别后面出一些什么其他比较麻烦的问题啊。 好像现在都得通过中介啊，这个就是它里边有好多的政策啊，这个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有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也可以分享一下。 对， 反正就这个商住它和你普通住宅它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 所以就是最好把一些新的政策弄清楚了，实在不行呢，咱们其实问问律师也可以，问问对这方面比较门清的律师。嗯，反正请律师也是花钱，你找中介也是花钱，那你不如找一个靠谱的律师专门一个人为你服务。 哎，我们其实这说的是一个转让的信息，但是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站在这是购买者的角度来去跟大家提醒的啊。 嗯， 下边这位朋友呢想要找老朋友，他的老朋友叫刘其富，其是其尤其的其，富是重复的富。他说他呢大约有67、68岁，原来居住在朝阳医院北边的这个纺织部宿舍。我们啊曾经一同在太原铁路局同事多年，现在呢这个好长时间没见了啊，想要找找他。这位找人的朋友呢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是18001031410，18001031410啊，帮帮团的朋友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个朋友的信息啊，或者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节目，可以和他联系。 嗯，再来看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他们家是无纺布的墙纸，结果呢被熊孩子拿蜡笔画的满墙都是。 是啊。 对，然后呢他们也是用牙膏啊，用了什么小苏打呀，什么橡皮呀，反正能想到的一切啊， 啊， 都用过了。但是呢都不管用，想问问大家该怎么办。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擦了呢？ 肯定是画的就是太 不好看是吧， 离谱了啊。 你干脆你就把它画上画不就完了吗？ 对，其实如果说家里面有一面墙啊，或者有这么一块地方专门让孩子去画也行，但就怕熊孩子吧满屋子画，这儿一道那儿一道，这个就挺 挺不好的。 啊，现在有专门可以给你在家里做那种壁画效果的这样的装修师傅啊， 咱就别给人出这主意了，人家是想给他弄干净了的。而一般的墙纸它是防水的，有些用那个湿布就可以擦掉，但是您这个用了这么多方法都擦不掉，不知道还有戏没戏啊。也问问大家，这个无纺布的墙纸如果用蜡笔被涂上了画，这个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能清理？当然前提就是别换墙纸，这太麻烦了啊。谢谢大家了。 好啊，刚才有这位朋友想问那个石景山社保中心位置的啊，有朋友回应了啊，他说我就是石景山的社保中心，在杨庄路啊，在八角地铁站或苹果园地铁站换乘527路公交车，在杨庄路西口下车，再往东走200米路南就到了。 好，还有听众说石景山区社保中心在杨庄66号。 嗯， 把电话都发过来了啊， 对，杨庄路66号。 对，我们一会儿再查一下这个电话是否准确啊，再告诉给您。 其实，对，就是打电话先问一下也可以。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 我看看朋友们转让的东西，这位朋友要转让几个水杯子，有带把手的玻璃的双层，是带包装的，价格呢25元，还有不锈钢保温杯30元一。一对带盖的瓷杯子也是30，这全都是新的。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661249082，13661249082，他住在小西天附近。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呢想转让的是双肩包、双肩背包，或者呢是换一个泡脚的容器， 嗯， 就是拿一个大包换一个泡脚 的 容器，哎，对，说不要垫的啊，要全新的，哎，那基本上就是不是木头泡脚盆 啊，就是塑料的泡脚盆， 塑料的哈， 泡脚盆底下它，对，它底下容易带那种带点小豆豆啊什么 的，疙瘩是吧？ 那种盆的话，在网上的价格也就30-40元吧，哎，跟这双肩背包兑换的话还差不多。嗯， 好吧，电话是13522016857，13522016857。 这位朋友有一台密封牌缝纫机，80%新，想要转让出去，价格面议啊，电话是13439872052，13439872052。 我们有听众要求购缝纫机啊， 哎，对，下边我看求购里边有一位朋友想要求购，但是这位朋友呢，他想要的是最好是飞人牌或者是蝴蝶牌， 嗯， 这位是蜜蜂牌，哎呀，蜜蜂跟蝴蝶还差了点反正你要是俩人要是有意的话，互相有意的话，尤其是买缝纫机这位啊，这个你们可以互相商量。 没事，下面还有一位人没说牌子， 啊， 你先把这个飞人牌蝴蝶牌说了吧。 哦，对，咱把这位的电话先说了，13681191860。13681191860。 嗯，这是有点要求的啊。下面这位求缝纫机没要求，嗯，说谁家为了腾地儿啊，有不用的缝纫机， 哎， 我想求购。他是在展览路附近啊，嗯，电话呢是13269031099，13269031099。 这多好，有卖的就有买的，这个马上你们这个就能取得联系啊。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护理床，还有制氧机、吸痰器啊，这是护理病人用的一套东西，应该是可以打包转让，也可以选择单件。转让的价格呢，这个见面再商量啊。这位是张女士，她的电话是13611194140。13611194140。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小米路由器，双天线，有说明书，有包装盒，发票上的价格呢是129元，现在呢是80出手，还可以商量。他在牡丹园地铁站附近，电话是13011215788，13011215788。 哎，说到发票啊，刚才转让护理用品的那位也是都有发票，是在定慧寺附近。好，啊，下边这位朋友转让呢还是一个老年护理床啊，就一床啊，70%新，可以用手摇起来让老人半坐半靠着，是1600买的，现在呢想300元转让，可以拆卸自己来取，家住在西四北七条，电话是13683 1-800-398-9895 1-300-398-9895。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打住打住，你这么会儿怎么回幼儿园了、哎、 基本上我们小的时候学的第一支儿歌 啊， 大多数都是这个吧，这算至少算之一吧。 你学的是小白兔，我学的是大灰狼。 好吧，这位家里呢有一个大兔子，白色的、啊、对，这只白色的大兔子呢，他说想送人，因为现在搬家了也没地方搁了、嗯、也没地方养了，想送人啊，人家不要钱。 嗯， 他是在宝福四桥北那个地方，嗯，联系电话呢是1368-107-9078 1368-107-9078，希望早点给这个大白兔子啊找到一个新的家吧。当然前提就是您得有地儿养、哎、而且呢不影响什么邻居啊，还有呢就是您得会养啊。 哎，养兔子倒是好，它倒不会 叫，不叫 唤是吧、啊、不会叫声不大、嗯、但是兔子呢它的生活习性您得要了解啊、 嗯、 这兔子起名了没有，一大白兔这么可爱，还不得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白白 叫鹏鹏，大鹏 萌萌。 开个玩笑。哎呀，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哎呀，这大鹏肯定喜欢、啊、 嗯， 男士全新皮尔卡丹挎包一个，原价， 确定吗？ 啊，皮尔卡丹啊，名牌啊，男士的大皮包啊， 好吧， 680，原价680，现价120转让，电话是1368-159-8739，1368-159-8739。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嗯，他一定会超幸福的哈。 对。 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啊，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写情绪化，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问一问，或者去您附近的比如社区啊居委会啊打听打听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啊。 其实这事儿也可以上社保中心啊，你上东城区的社保中心去问一问、啊、 对对对。再来说说这个苹果六手机的事儿啊，大家的回复都是您这个到年头了，电池寿命差不离了，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它、哎、是设计的就是大概就这样啊， 他就没打算让你换电池， 哎， 打算让你直接换手机。 没错。 好吧，这位说换手机的电池呢，就是换苹果电池啊，原来得花600多呢，现在是200多，对，我记得是270-280块钱。说您啊到那个苹果专卖店可以去换。 哦， 就是您自己肯定是换不了啊，这事儿您绝对自己干不了、 哎、 必须得到专卖店。 对对对。 还有的听众呢，就是目前呢会下载一些专门上门服务的帮助您，比如说修理这个手机啊，给手机换电池啊，修理 pad 呀、啊、给这个 pad 换屏幕啊等等啊，就类似这样的服务的 APP。 但是人家要收上门服务费。 是收，肯定得收啊，人家上班给你服务，你上苹果店人家不也得收费吗？ 除了你这个零件的钱以外，人家还要收服务费的啊。 还好，但是那个价格您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应该不是就是您原来那个品牌的东西，您懂了吗？比如说你是手机这个是苹果的，但是它未必给你用的是那个，但是他也有，你可以选，你看吧。 这东西啊，有的 时候不好说啊， 有的时候看运气啊，也可能换上以后，哎，就挺好的，你就能用好几个月，或者甚至用个一年半载的。也许换上以后啊，这还是不行啊，或者说换上以后又把哪儿弄坏了，这都保不齐啊。这个反正您得有思想准备啊。 啊，建议您呢去专卖店去换电池，或者呢去一些靠谱的，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靠谱的别人用过的口碑比较好的这种 APP 上门服务的啊、 哎、 我们听众就给您推荐了一个，他用的是极客修，很快啊，说微信公众号北京正规公司，手机换电池安全快速到你家换，几分钟就换好了，而且是全国统一价格。他说我都换2回了。 呵， 这是咱们一位靠谱的听众啊给我们发来的经验分享啊。 电池有点不禁用啊。 我也换过、换的是那个手机屏幕嘛，当时不小心被摔碎了嘛，确实挺快的，服务很快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保存大蒜的方法啊。这位听众说，我给您这一招吧。过去呢有一位种蒜的老人家曾经教过我一个方法，说保存大蒜啊，就是你把它放在那个密封的塑料袋里之后呢，你在里面放一根烟，就是男同志抽的那根烟， 香烟。 哎，对，说您把这个蒜放在那个袋里之后啊，放一根烟，然后把它密封好，说能存好长时间，而且这个蒜还不长芽儿。 哎，你看看、 这是什么原理呢？有什么化学反应在里面就不清楚了、 这有可能它的那个味道哈、这个可以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 总而言之，可能是有了一些什么气场的这种反应 它肯定是有一些物质的这种影响。 还有听众说，把蒜放在保鲜袋里之后呢，撒上一勺盐，再把它密封好。就可以给大蒜保鲜了、这个方法我用过还不错。 放一点盐， 关键是想看看您打算保鲜保多久。您说保3年，这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保哈。但是 你们家那蒜保3年， 但是个把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哎， 对吧？ 就是现在反正买东西也方便，我觉得随吃随买吧，每次买个1头2头的是吧。 但是蒜是消耗品啊，有的家里人特别是老北京人，他们好吃蒜，吃个面呢也来瓣蒜，吃个饺子也来瓣蒜，炒菜也得用蒜，所以蒜的这个消耗还是挺大的。就是买多一些存在那里面，但是我估计3俩月您怎么还不得再换一批啊？ 我们家楼底下对门就是卖菜的店， 你方便哈， 所以我就不想多买。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筷子的问题啊。 筷子怎么着了？ 有听众说，一般竹筷子出现发霉的现象呢，得煮一下杀菌嘛。然后呢倒一点醋进去也是起到杀菌的作用，然后再风干。 哎， 但是筷子发霉了如果还用的话，就建议还是别用了，就别进嘴了。 对， 还好，因为它这个不是为了进嘴的啊， 它就是留着呗， 留着当做纪念的还好、啊、 哎，对。 这位听众说，如果发霉不太严重的话呢，可以洗干净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然后再用。还有听众说，用开水煮一煮晾干就可以了，也是放在干燥通风的阴凉处就可以了。 好， 那您试试吧，希望能够 能够，咱不能说恢复如初吧，不能说焕然一新吧，但是能够让您留下这个念想应该也还不错啊。 嗯，总而言之就是人家不想扔呗。 不想扔啊。 嗯。 墙纸的问题目前还没有特别多的回复。总而言之呢，就是大家都说有些墙纸是防水的嘛，可以拿水擦，如果连水都擦不掉的话，估计可能就戏不大了，是不是得考虑换一下或者其他的方式啊。 嗯， 或者您就在孩子涂的特别难看的地方呢，您挂上一幅好看的画，采取一个补救的措施啊。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有一台新的德生收音机， 哎， 打开之后呢，说听几秒钟就关机了，是怎么回事？ 真是不好说，这个是新买的就这样，还是用着用着变成这样？ 他说的是新的收音机吗？电池的问题吗？ 买丧当了呗。但是电池的问题也不应该几秒钟就关呢。 嗯。问问哪位听众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是新的德生收音机的话，您应该可以考虑到他们售后厂家去询问一下，或者在不在保修期，给您调一个或者怎么样啊，应该找他们处理啊。那么几秒钟就关机了，有可能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也请大家帮着想想啊。 好。 好，我们再来说一组求购的信息。 嗯，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需求啊。这位朋友想要求购地毯，要厚一点的那种，4米乘9米，好大啊，挺大的一个地毯。我这位朋友住在朝阳区的东坝啊，电话是13146818485，13146818485。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网球拍一只，要名牌的啊， 嗯、 比如说这个威尔逊这个牌子的啊，要名牌的网球拍一只。它是在东直门附近，电话是15510687757，15510687757。 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二手空调啊，要小一匹变频的最好，联系电话是15210269117，15210269117。 这位听众朋友呢，想求购的是移动硬盘，要1000G 左右的，接受价格呢是100块钱一里吧。电话是13021275168，13021275168。 1000G 左右，那就是一 T 的呗。1024G 就是一 T 啊，一 T 的移动硬盘啊。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的是台式电脑。啊，电话是13681113528，13681113528。 好，我们来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昨天转让的轮椅呢，已经转让给一位住在双桥的大哥了，速度真快，谢谢帮帮团，也愿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哎， 这位听众说，首先感谢帮友们给予我的帮助，不管结果如何，过程非常感动，谢谢大家了。这位呢，就是昨天啊求助那个。糊的不像话的锅我们昨天有一个主题啊，叫做拯救我那糊的不像话的电压力锅。 好家伙。 嗯，这最终他可能是放弃了，因为确实糊的有点不像话了。 怎么能把就是电压力锅还怎么能烧糊呢？ 他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个蒸炖这排骨啊，在这个电压力锅里不用放水。 哦， 结果他就没放水 啊， 结果就这样了。 没放水就这，哎，我也试过没放水啊。 嗯， 我没有。 不知道哪一步操作的不对啊，反正就是锅毁排骨王， 肉王。 对对对， 是不是时间太长了啊？这个 那你是怎么用无水？在电压力锅里面做的排骨呢？ 我们不放水，但是会放点，会放酱油。 嗯 啊，所以这个还真没有，还真没有那个什么。它 时间是多长呢？ 因为本身它这个就是说你洗和泡的过程当中，它肉的这个纤维里边它就会吸水。 嗯， 之所以有些人觉得不可以不放水的话，就是因为你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这里边的水它还会吸出来。 嗯， 而且再加上什么酱油啊、料酒啊这些调味的东西以后，它做那个红烧肉啊，它就。就可以就直接就那么做，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边的那个键，它让你这个做什么肉啊，怎么样呢？还是就按那个键操作， 还是那样的操作，或者说你也可以，有的锅是不是可以自己定时，你把它定一个15分钟啊，或者是20分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我觉得肯定它这个锅变糊了是多方面的原因 啊。总而言之呢，是失败了。 嗯， 但如果您之后还想尝试的话， 就是 看您自个儿的情况吧， 就是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失误的地方、啊、 嗯，总而言之呢，过程很让他感动啊。其实昨天确实有两位听众，我记得至少有两位听众给我们发信息了，说他们家那锅是什么型号的呀，我们家有一富裕的，不行我送给他一个那个、 哦哎、 都特别特别的好啊，希望您的问题也解决了啊、 嗯、 下次再炖排骨的时候呢考虑清楚吧、 哦、它是排骨啊， 排骨 哦，排骨我还真没怎么弄过，我们做的是那几个，就是红烧肉，哎，是五花肉，这个可能还不一样，因为那个五花肉它本身它还出油呢，排骨好像出就不怎么出油了。 嗯，好吧，总而言之啊，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 一位团友给我来电话，快乐的心情又升温了，帮帮团友都打电话帮助我，我特别感动。哎，我想呢，大家都帮我也帮帮大家嘛。当天的电话呢都打爆了，那种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的温暖的亲情，让我至今呢心情大好。 大家好像就跟一家人似的，特别特别的亲热。 就咱这帮帮团真像一个大家庭呀，我特别喜欢这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是一家人，家里人有事儿呢，我们都得尽量的帮忙，想办法出主意，哪怕呢、 嗯、 是给一点点安慰，也是会让家里人非常非常的温暖的。 没错。 说到这个，刚才有听众出售房子的事儿啊，这位听众呢也给了一些提示啊。他说，现在北京对商住房的限制是有一定严格措施的，说个人买二手商住房呢不能贷款，得全款，所以呢。就是如果您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得考虑清楚。另外呢，就是，虽然不找中介，但是呢，其他的关于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政策呢，自己还是要把控好一些。也是给我们那位听众一些提示吧、 嗯， 不管是想卖的还是想买的啊，都给大家一些提示。因为2017年、2018年，咱们的房子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政策，你要提前的把它都听明白、解释明白才可以啊。 嗯。下面这位朋友呢想问说，哎呀，这个我想请教一下，我微信里加过一些陌生人，那我又把他删了，那这些人以后还能不能看到我发在朋友圈里的内容呢？啊，这个反正您是删了他以后您就看不见他发的内容了，但是他那个里边能不能看到您发的内容还真不好说，我因为我没试过。你把我删了过吗？ 我一会儿删一试试。 你这样，你把我删了，然后你发个朋友圈，我看看我还能不能看到。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能看到。 好吧。 啊，这个，但是你想，你删了我，我并不知道，我并没有在我的那个好友的那个名单里把你也删掉。 你还敢删我？你这不是找删吗？好吧，那哪位知道啊？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吧。 我有一个办法，就是、 嗯、 您不是就。又不想跟他说话了是吧，又不想让他看你朋友圈了，你干脆你不要直接删除他，你把他放在黑名单里就好了。 对，一般我们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啊、 对， 就是放在黑名单里面。 哎、 啊、 可以肯定的告诉您把他放在黑名单里，他就看不见您发的朋友圈了。 那你还能看见他的是吗？ 我也不能。 哦，好吧。 嗯，就是你们互相之间就没有任何的瓜葛和联系了。 对，但是您把他删掉了，他没有删掉您。 哎，这个还保不齐， 不知道 可 能不能看到、啊、 这没试过、 嗯、 哎，对。 山字不能乱说啊。 哎，是吧？反正都是 会误会的啊， 都是提手旁嘛。 还想让我扇你？好，来说说筷子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筷子发霉啊，不管怎么处理呢，都不建议再用了。 嗯， 可以用彩色的线绑笔筒啊，绑花篮啊，绑储物盒什么的，就是废物利用。 哎， 说没有浪费，还保留念想，还是个 DIY， 挺好的。 嗯，你看， 这位听众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筷子发霉了，清理根本不解决问题。他说我呢，现在把所有的筷子都换成金属的了。 对了， 又干净又漂亮。 嗯，弄得不锈钢的啊。 对，但是那筷子沉，你发现了吗？ 沉也沉不到拿不动的地步吧。 是沉不到拿不动的地步。嗯，但是吧，就是咱们使惯了就是木质的筷子和竹筷子了， 各有， 或者是那种塑料的那种材质的，然后你突然吧用成这种金属的吧，你还是觉得沉。 各有千秋 。 对，你像那个金属的那个，有的时候它会跟那个碗呀盘子呀，它会有一个 叮咣 啊撞的声音 啊， 啊，这个有的朋友也适应不了啊。 嗯， 反正就是您觉得用什么舒服就用什么就行了。 行，还好我们这位听众的筷子它也不是用来吃饭的，总要只是用来当个纪念品的。那您清理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一个什么小物件也挺好的啊，或者是重新的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哎， 但是前提就是不能再用它来吃东西了。 嗯，你要是图案特别好看的话，你把它摆成一个挺好的造型，你哪怕镶在镜框里呢，是吧？挺好玩的一个东西。 这事儿有点大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看看这位朋友都需要什么呢？有他说要免费转让啊，他是 不叫转让了， 就 是 送，送给需要的人，是什么呢？智能高考提分用书一本，一对一免费辅导和学科评测各一次啊，愿意送给有需求的高三家长。这个各一次的那个，我估计应该是张卡什么的啊。联系电话呢是15811480890，15811480890。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八九成新的儿童伞车，转让价格是3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8810161288，18810161288。 这位朋友呢，要转让一个八五成新的三升代替半球牌电饭锅，经济实用，20块钱转让。电话呢？还有一个95成新的三元电饭煲，30元转让。联系电话是13911167272，13911167272。 嗯， 在和平西桥。 好，这位听众呢有自家闲置的999成新的， 999成新的，4个9 3个9啊， 名牌吉他一把啊，是单板民谣，材质呢是云杉木的，型号呢是 WG1-21，琴型呢是 D41寸的，配件齐全。 嗯， 原来购买的价格呢是2180，现在呢打算是1000块钱出手啊。他在安贞里附近，那有需要吉他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人家是999成新的， 哎， 999成新怎么理解？ 基本上 就 是全新， 摸了一下哈， 可能就稍微的弹了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就放下了啊。 联系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嗯，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的野餐包，50块钱的价格转让，里边有刀子，有叉子，有盘子，有酒杯，还有餐布，都是双份的。这个适合两个人到，郊外啊去做个小小的野餐。电话呢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嗯，再过一段时间呢，天气就暖和了，大家呢， 嗯， 就愿意出门啊，去踏踏青啊。野游一下啊，尤其是那些好爬山的朋友，我们听众岁数大了，可能不好出去户外啊，但是您的孩子们保不齐， 哎， 提醒他们啊，千万别奔那个没有开发过的路线去。最近这个咱们的，这个救援部门哈，也是救了好几起了， 嗯， 还好都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受伤的事件。 嗯， 你说但凡说出去玩弄点事故，真是哈， 嗯，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辆超越牌的26山地自行车，9成新啊。说上牌照的时候呢用了一回，还有部分的原包装，原价是600多块钱，现在呢打算是200出手，在昌平，电话是13552080。 哎，1355208，哎呀，您这是不是多了一位啊？ 多了一位， 多了一数是吧？嗯， 是26243，是多了一个三呢？ 多了一个啊？ 还是多了哪个了？ 那得了，那您听见的话，您就再来一条吧。 好，这位朋友转让美的微波炉啊，50块钱的价格转让，是一位李女士，电话是13439269517，13439269517。 好，进入今天节目尾声了啊，咱们来说说这个吧台的事儿啊。 嗯， 听众朋友说，因为吧台呢，它是从欧洲传过来的，欧洲那边的人身材都比较高大，那比例呢是按照欧洲人的身材比例设计的，就大多数的欧洲人的身材比例设计的。 嗯， 所以他们的吧椅一般都比较高，就腿能够着地嘛。这位说，如果您家里面选用酒吧椅的话，建议您选用那种能够调节高度的，这样的话呢，可高可矮，高个的矮个的都能够使啊。 好， 行，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嗯， 谢谢大家了， 这样的话就不用站着了。 好吧，那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在线上和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京城帮帮团。明天是3月8号哦。 哎， 3月8号哦， 提前祝女同志们节日快乐。 主要是提示男士们啊， 哦， 家里面如果有女士的话记得要表示一下哦， 要祝福。 明天见。 爷，您送礼物了吗？ 最怕送礼物了，特别是给女朋友送礼物，一大老爷们儿买化妆品太尴尬了。 工作太忙了，哪有时间买礼物呢？直接用手机发个红包吧。 都退休了还要过38节吗？ 以上几种男士的表现估计一周内都将在阴雨天里度过，所以千万不要吝啬您的贴心了。那今天享购女神节，准备了一份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美食海参。 其实不仅是女性朋友啊，男性朋友们呢也可以补充一下海参的营养。 嗯， 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还有16种的氨基酸，一定要全家分享。 对，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1盒40头，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活动中呢，订购1盒送2盒，等于说呀，直接打了3折优惠，划到每盒呀才666块钱。活动仅此2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没抓住重点吧？ 哦， 还有重磅惊喜呢！ 嗯， 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除了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之外呢，还要多送50包的海参鲍鱼汁。 哇， 给爸妈做个海参鲍鱼羹，给孩子做顿海参捞饭，给爱人包个海参饺子，蘸着鲍鱼汁辣酱。 嗯， 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享购女神节，订购海参就送海参鲍鱼汁，今天明天仅此2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015的刘先生说呀，这个礼物好，花费不高，全家受益。 嗯， 还能让老妈和爱人开心，订购2套，这一人啊送1套。 哎， 还有4879的李女士订购了15套。 嗯， 说呀，今年公司5周年了，想给女性客户们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 哎，这好， 这海参啊，高档大气也很得体。 嗯， 那特别的合适。 那海参呢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老人孩子都能吃。 嗯， 尤其是这款来自于地中海的深海里的冷水参，虽然没有国内养殖参看上去肥大健硕，但是没有经历过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弱肉强食的竞争，又怎么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健呢？ 对啊，您看啊，咱们平时吃鸡蛋啊都得挑这个草鸡蛋吃，猪肉都要选黑猪肉买。 对对对， 而海参呢当然要选野生的好了。 是， 所以别再犹豫了，给家人的自然都是要最好的。 嗯， 那现在呢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啊，现在是只要1999元，而且呢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50包的海参鲍鱼汁是免费赠送。 是， 那今天明天仅此2天，各位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